像汹涌的海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明天北京阴转多云，气温零下九到零下二摄氏度，东风三级左右。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也提醒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全市中小学生即将迎来寒假，本周末由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北京校园足球运动协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梦想杯2018年北京校园足球公开赛名少开赛。这项以淡化竞技成绩、推崇全员参与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今年将如何走进孩子的身边？在即将到来的寒假中，孩子们还有哪些足球活动可以参与？冬季又该如何开展足球运动呢？校园绿茵场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到了周日，又是我们的校园绿茵场的特别节目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2018赛季，那么已经是开赛了。那么今年这个赛季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亮点和特色呢？除此之外，我们在冬季又应该如何开展足球运动项目呢？我们在今天的大话校园足球当中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先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去年新增2700余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地方高校居多。调查显示，九成以上受访家长常因接送孩子上下学而苦恼。今年春节，网民足不出户可以感受庙会文化。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2017年新增学位授权审核结果。经条件复核和专家审议，各省区市推荐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审核结果正式出炉。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新增加博士点超过600个，硕士点超过2000个，两者共计2700余个。据统计，此次新增的硕博一级学科点中，地方院校表现突出，其中扬州大学新增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共11个，昆明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广西大学、西南大学、河南大学各新增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共9个。新增硕士点方面，南京邮电大学、宁波大学、海南大学新增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共11个，数量领先。 伴随着中小学减负工作的推进，很多小学放学时间都提前到了下午3:30左右，接孩子成为了不少家有幼儿小学生的双职工家庭面临的难题。中国青年报近日对1998位幼儿或小学生家长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91.4% 的受访家长常因接送孩子上下学而苦恼， 94.8% 的受访家长希望推广弹性离校的做法。社会学专家建议，允许学校积极引进第三方教育机构参与学生的兴趣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充分利用放学后的这段时间。当然，教育部门要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严格准入门槛，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将接孩子难的问题与课后教育一并解决，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新的切入点。从本月起，市人力社保局在官网开通了新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网上查询功能，扫描证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登录网站查询。据了解，新版证书发放工作由市人事考试中心会同各区人事考试机构负责，同时不再发放资格考试登记表等纸质证明材料。人力社保部门表示，证书遗失或者是损毁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向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申请补办，补办证书书内页加盖补发字样，以示区分。此外，根据人社部的统一要求，考试结束满5年仍没有人领取的证书，将会按照规定回收销毁。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近日在北京举办了坚守原则温暖同行儿童文学中国卡通2018年新春品书会。新春伊始，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记和陶乐库书记均推出了其原创作品。王永英的巫师的传人系列第三部古国语医和两色风暴的神秘的快递家族系列第六部世界边缘的游乐场，并且借此次新春品书会正式首发。除中国选手之外，正在墨尔本进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还活跃着一群中国的面孔，他们就是来自中国网球公开赛的6名小球童，其中16岁的贾哲从2012年起成为中网球童，是6人当中从业时间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球童。据了解，中网是亚洲级别最高的综合性网球赛事，澳网则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大满贯赛事，两项赛事在近年来多领域不断的深入合作，比赛期间互派球童渐成为传统。2013年至今，共有36名中网球童赴澳网服务和交流，用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球员、主办方以及媒体的一致称赞。去年中网期间，澳网工作人员特意来京挑选球童，最终6人从100余名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由市网信部门携手相关单位共同为广大网民奉献的春节网络文化大餐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据了解，春节期间，市网信办将会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演的网络传播，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此外，还将会持续开展冬日温暖照片和短视频的展示活动，组织网站推出专题专栏，展示体现人间温情和城市温暖的影像。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呢要会和大家共同进入到我们的校园绿茵场的特别节目了。我们在今天的校园绿茵场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共同聚焦本周末开赛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同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冬天又应该如何开展足球运动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校园绿茵场，首先让我们和大家进入今天的一周绿茵战况的报道。在本时段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20号鸣哨开赛，本赛季预计参与球队突破1000支。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近日出炉，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北京推进校园足球综合实验区试点，海淀加快布局国际学校。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由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北京校园足球协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梦想杯新赛季北京校园足球公开赛20号鸣哨开赛，本赛季预计参与球队突破1000支，比赛的场次将会达到5000场，同时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校园足球文化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 把这往边上来，对，走，大鹏往中间收，好球！ 梦想杯北京校园足球公开赛新赛季的首个比赛日，今天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始，共有50余支球队参与了比赛。虽然已经是寒冬腊月，但是球场上孩子们依然享受着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其中不乏很多女孩子的身影。来自后沙峪中心小学6年级的侯子璇说：“ 我就把足球当成一种爱好，再说大家在一起，我就觉得足球队这些女生在一起就很快乐，比平常快乐很多。” 梦想杯北京校园足球公开赛注重赛事的娱乐性，淡化竞技和结果导向，强调参与感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挖掘足球项目在立德树人当中发挥的作用。中科院附小学生的家长王女士说：“ 一开始家长就是为了让他锻炼身体嘛，到后来发现这孩子还行，他以前的时候在学校有点没自信，慢慢的越来越有自信了。” 据了解，今年赛事将会致力于打造更积极健康并且寓教于乐的良好社会形象，探索校园足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除了每周末的赛事之外，还将会打造一系列校园足球推广活动，让更多孩子和家长参与其中。赛事运营总监苏小周说：“ 目前的周边的活动我们已经开展的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家庭日，还有就是我们的进校园活动已经陆陆续续在开展，然后现场呢还有一些这个亲子游戏，让更多的小孩和家长参与进来。”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计划指出，将切实保障体育课时，青少年每天锻炼1小时，并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计划指出，以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为基础，加强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衔接、规范有序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体系，以建设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为抓手，积极开展校外青少年足球赛事活动和人才选拔与培养，充分利用青少年足球竞赛、训练营和夏冬令营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足球活动。据教育部官方网站报道，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近日表示，过去3年，全国新增加了7万多名足球教师，选派1000多名教练员、运动员到国外培训，引进了360多名外籍足球教练来华任教，校园足球教师队伍初步建立。中央财政加大投入，带动地方投入近200亿元，建设足球场地5万多块，20000所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的5年任务提前3年完成。当前，校园足球已经初步形成了教学、培训、竞赛3大体系。19号上午，教育部与海淀区人民政府在海淀区翠微小学举办了校园足球综合实验区推进会。会上，海淀区教委部署了7大体系工程，来促进校园足球的实践和发展。请听记者姚迪的报道。 今天上午，在海淀区翠微小学举办了校园足球综合试验区推进会。会上，海淀区教委副主任张艳祥介绍了校园足球综合试验区具体的工作安排。 我们已经开始了学校内部的这个班级联赛，学校之间那个校际的比赛，包括我们的这个学区之间的比赛，这个比赛已经赛起来了。我们要在17个学区都要设立精英训练营，从他们的各级比赛当中去选拔人才，把这些人员选拔出来，在这个训练营里边得到这个更高端的啊、更标准的、更好的这个系统的培训，让这些孩子能够在这个足球训练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成长和发展。 在推进会中， 与会领导为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主任金志阳、北京市校园足球协会秘书长于振峰等专家颁发了聘书，聘为海淀区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成员。针对如何开展校园足球运动，金志阳说， 我们现在最忌讳的四个字，急功近利。我们总希望我们今天做了，明天就要出成果。我觉得足球有它自在的规律，它是周期性很长的运动。校园足球只是一个体育改革和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先锋，然后争取把学校的体育开展好。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校园足球很重要一点，我觉得校园足球是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把这些校园足球当作精英政策，说培养几个优秀人员，这个不是校园足球的目的。 北京市教委委员王定东针对如何继续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校园足球跟我们纯粹意义上的这个足球运动有联系，但是呢是有区别的。我们校园足球呢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以推进学校体育工作，以立德树人，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以保障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为根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做大分母，做强分子，再培养大批的高素质的后备人才，这是我们推广校园足球的一个基本路径和基本办法。我们也是想从海淀区这么一个教育的强区、大区来趟出路子来以后，首先在全市1630多小学里边、中小学里边来推广。当然我们这目前来讲是264所市、全国的和市级的试验学校来推广。 2017年北京市海淀区启动了校园足球综合试验区试点工作，目前全区共有78所区级足球试验校、33所市级足球特色校、27所全国足球特色校。在本次推进会中，教育部与海淀区政府签署了备忘录，将共同推进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的建设。 由中国足协主办的2018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7 锦标赛近日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吸引了39支队伍约1100人参加，共展开了8轮135场技术与体力的较量。于2016年建立的河北华夏幸福 U17 梯队首次获得冠军，上海绿地申花与马永荣毅分别将亚军、季军收入囊中。2018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7 锦标赛刚刚圆满落幕，本周16号2018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5 锦标赛又鸣哨开赛。本届比赛共有36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足球俱乐部的 U15 梯队及学校足球队伍900余人参加比赛。从1月16号到1月31号共展开8轮142场角逐。本赛以2017年 U14 锦标赛成绩为依据，按照名次安排了各组种子队，然后将其他参赛队经抽签分为6个小组。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比赛，以积分排出各小组的名次。第二阶段以淘汰附加赛形式决出全部的名次。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周绿茵战况。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大话校园足球。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周末的校园绿茵场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那么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大话校园足球的时间段了。我们在2018年的首期校园绿茵场当中，当然首推的依然是由我们一同来为大家共同推出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那么就在昨天，新赛季的首个比赛日已经是进行完了。那么在2018年我们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会等待着大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段当中，首先先为大家请到的是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的赛事运营总监苏小周。小周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的，那么欢迎小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那么今年的这个赛事啊，应该说开的都比往年要早。我记得咱们2017年的时候应该是3、4月份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开赛的，是吧？ 对对对 对。那么今年的这个开赛呢是在这个冬季，而且呢正好是在咱们全市中小学生放寒假之前，这个时间段的选择是不是有咱们自己的什么考虑啊？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去年那个赛事呢是按照我们整个计划开始的，但今年呢有一个情况，就是一方面呢很多家长他对我们整个赛事呢希望更早一点开始，让更多的小孩呢更早点的去参与我们的比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从丰富这个孩子的寒假生活的方面去考虑，让孩子们呢在假期中呢充分的呢能体验到我们整个校园足球的魅力。另外呢我们梦想杯本来就是为孩子圆梦的，很多孩子既然有这个梦想，那我们就其实也是协调了很多的资源啊，包括整个的筹备工作啊加快啊，这样的话能提前开始让孩子们更早的参与进来。 对，那么其实呢对于有一部分的这个家长和同学们来讲还并不完全了解我们这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啊，因为呢现在抓这个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就是活动有很多，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赛事区别于很多的这个赛事，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属性，是吧？小周呢给我们这个先来介绍介绍我们这项赛事它的属性究竟是什么，它的自己的本身的特点和特色又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其实从我的名字就能看出来，就我们叫公开赛，更多的比赛呢都是杯赛，或者说是这种联赛性质的，它就是更偏向于这种赛事的这种结果竞技性，就是胜负啊比分啊。而我们这项赛事呢是响应整个北京市教委的这个号召和对我们整个赛事的要求，就是我们更偏向于草根和普及性的这个赛事，也是针对我们小学量身定制的一种赛事模式。简单的说呢，我们大概是一种创新的五人制公开赛比赛，然后我们更强化整个足球的文化体验，寓教于乐，然后比赛呢流程我们要更强化这种仪式感，包括我们的比赛是零门槛零基础，而且是整个全程免费参与和公益性质的一种比赛形式，就是只要你小孩他喜欢就可以参与，不一定说他会踢足球，或者说是他是比如说他已经有这种专业的训练，都不需要，他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与。 只要就是说你想踢大家都可以去报名。 对， 男孩女孩也不会限制。 对没有男孩女孩的限制，喜欢就可以来参与，而且我们比赛有很多的周边的活动就他都可以参加。 实际上我感觉就像是一个这个大的嘉年华的活动一样，就是每一个比赛日。 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同学啊五对五的这种小型的这种比赛，然后呢同时在赛场的周边呢还有各种各样你可以甚至是和家长一起去参与的一些个文化的活动。 对对对， 是吧？ 而且有我们有这种亲子的一些互动的游戏，就是让了更多小孩喜欢上足球，因为更多的小孩可能他刚开始踢足球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比如说如果踢竞技型的足球他可能慢慢的可能会不喜欢，包括很多家长还担心比如说这种伤害啊安全性啊，而我们的比赛呢是从一开始以娱乐性质游戏的性质，让小孩逐渐的去喜欢上足球，而不是说去一上来就踢比赛让他感觉到这个竞技性啊，包括这种对整个体能啊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小孩参与进来他是一种愉快的心情和娱乐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参加这个比赛男孩女孩也都不限，甚至是不是可以混合编队，可以吗？ 有这种情况。其实去年我们最开始是没我们的赛制是没有混合编队的，但中间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是自由组队模式，自由组队模式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一个队他人不够，不够呢可能另外一个女孩子的队伍他没有比赛，就是去年我们就出现过这种混编的情况，其实效果还很不错的。是这样的， 就男孩女孩大家一起去踢。 对对对， 是吧？而且刚才小哲也讲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队伍的这种说标准建制的。有可能你比如说我学校当中的一些个小伙伴大家平时关系特别好，我们可以一起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或者你比如说我住在这个一栋楼里啊，这些个小伙伴 我们也可以去报名参加比赛， 对，都可以， 是吧？啊，甚至有的时候就像刚才小周讲的，有可能在现场的时候，你这个队伍人不够，哎，那正好旁边那队伍有可能比赛已经结束或者还没开始，我们先借调个一两个人，大家一起来玩一玩都是可以的。 对，其实就是大家共同参与，大家一块儿去，就像您刚讲的，就是过节一样，大家就是。哎，玩体验足球文化，去娱乐，去感受，多更多的是体验和感受。 对，那么这个报名的年龄上面是不是也没有限制？ 我们公开赛呢是针对小学段，就是小学阶段的。 针对小学阶段， 就是、小学阶段就是一到六年级小孩，他只要是有北京学籍的都可以报名。在我们的官网上都可以报名，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就是在我们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报名就都可以。这个报名是随时报名的吗？ 对，随时报名。具体呢就是大家可以那个搜索那个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全称是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然后关注我们的校园足球公开赛，然后点击我要报名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那个报名里边有详细的报名的流程，大家可以按照流程报名就可以了。 嗯，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其实呢关于这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的相关的一些个报名信息啊，包括活动信息啊，在我们的微信号当中呢也会随时的给大家去作为这个推送的。因为作为这个赛事的承办方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边也是会不遗余力的啊来去推动整个这个赛事的这个进程的。那么小周也跟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就是18这个赛季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赛事规模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和17年相比我们这个规模是不是继续扩大了？ 对，而且扩大的范围会很广，因为随着我们第一届的成功举办，然后现在更多的学校包括学生家长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所以呢我们就是本赛季呢预计会有那个超过1000支球队参加，大概会举办5000场的这个五人制的这种足球比赛。 5000场的这个比赛啊，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规模了。昨天呢是今年的第一个比赛日，是吧？ 对对对，昨天是第一个比赛日。 对，昨天这个情况怎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昨天呢，我们大概是报名了大概有60多支队伍，实际到现场呢参加比赛呢是52支队伍。 嗯， 总共呢我们进行了48场比赛。然后大概家长呢有500多人到了现场。 昨天我们在这个现场除了比赛之外，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在现场？ 昨天呢同步我们做了一场就是家庭日的活动 啊， 就是家长跟孩子一块儿体验我们现场的这种足球游戏。 这种足球游戏我们应该说今后在每一个这个比赛日当中应该是都可以能够和家长去见面的吧？ 对，不光是比赛日，因为我们其实整个今年的赛季呢，我们计划要进到这个社区，包括很多的这种商业的这种商场啊，包括一些公共场合啊、公园啊，我们都会大量的去做这种地面的这种活动。 对，哎，我替家长问一这个问题啊，就孩子在那边踢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家长觉得脚头也痒痒了，我们家长能不能现场的话也有这种这个小规模的比赛？ 可以啊， 会提供。 我们家长呢其实有时候有家庭日啊什么都可以有这种家长的参与，但是这种比赛呢家长可以提前跟我们组委会沟通，我们也可以安排。 所以呢一边孩子比赛，然后这边的家长来同时进行这个竞技比拼啊，其实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小周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苏小周。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了解了一下我们这项赛事它自己本身的特色属性，也了解了昨天啊第一个比赛日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盛况啊。那么小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这个赛事实际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淡化这种竞技的成绩，是吧？它不会说最后给你做一个整参赛球队的一个排名，会给你计算什么净胜球啊等等，这些都没有啊。但是这些小孩子们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这个好胜心，对吧？ 对 啊， 对。 那我们如果要是淡化这个竞技的成绩的话，那我们在这个组织方式上，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们呢？ 我们其实从这个比赛的结果上考虑，我们不会去做这种胜负的积分。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个更优化的一种激励小孩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会有梦想积分，不是比赛积分。 梦想积分。 对对对。啊， 这是一个什么积分？ 梦想积分呢，是也是其实基于我们整个赛事最初的一个初衷，就是更多的呢，想让更多的小孩不光在足球中去踢比赛，而是他在足球中呢能学到很多东西。 嗯， 从这个方面呢，我们梦想积分就是引导更多小孩去做足球以外的，在现场各个方面都要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环保啊，文明礼貌啊，互助互爱啊。他整个参与比赛，在各个方面，我们都会对他进行打分。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他现场那个帮助了一个小孩，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一定的积分。 嗯， 然后比如说他在现场呢，走的时候呢，把垃圾带走了，我们就会给他积分。 嗯， 比如说在现场他到了以后，他把他的装备摆到了我们固定的这个装备摆放区，我们就会有固定的积分。 嗯， 他这支球队呢，穿着的衣服是统一的。 嗯， 然后呢，他有自己的队旗。这个我们都会有相应的积分。 嗯， 哎， 另外包括在这个赛场当中，尊重对手，尊重裁判，这是不是也要奖励一下？ 对，就包括他参与我们的整个的主题活动 啊， 都会有积分。 嗯， 包括他的父亲来跟他一块儿参与比赛，嗯，也同样会有积分。 好，那这个积分计算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现场， 对，现场积分 啊，现场积分。嗯，那最后这个积分对于孩子来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有了这个梦想积分以后呢，其实他就可以参与我们更多的相关周边的一些活动。 嗯， 也能获得相应的福利。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在我们春节后要开始推广的，就是我们要组建我们梦想杯的梦之队。 梦想杯的梦之队。 对 对, 对。 这个梦之队是一什么概念？ 这个梦之队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要组建一支等于就是小学阶段的一支整个北京市的小孩踢球的，组建一支这种等于是一个精英的一个球队。 嗯， 这支球队呢，我们考量的就是这个梦想积分，而不是考量他踢球好坏。 哦， 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测。 嗯， 就是我们更希望更多优秀的，就是他很全方面都非常棒的这种小孩来参与到我们的比赛中，也是鼓励这些孩子，我们组建一个梦之队，会给他相应的荣誉，包括会给他全套的梦之队的装备。 嗯， 还有我们又今年会开发很多周边的纪念品。 那么通过往年的这种比赛啊，那么小周在现场当中有没有发现，比如我们的孩子通过这项比赛对于他们自己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变化，有没有这种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儿？ 嗯，首先呢，其实我们针对这个，去年我们也对很多的家长做了一次这种采访，就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调研，简单的。然后其实更多的家长呢，他反映出来的呢，就是小孩通过参加我们公开赛以后呢，其实变得他更开朗了，活泼了，也懂礼貌了。而且这种团队意识啊和这种集体荣誉感呢，也变得很强了。举个例子说呢，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家长聊天，然后呢，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公开赛呢，很强化这种仪式感，就是我们整个比赛开始啊，到最后都有一个仪式感。其实这个仪式感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踢完比赛，孩子们要向这个家长鞠躬，就是要谢谢家长，谢谢教练，谢谢老师，要鞠躬。其实这个仪式感就是不断的重复下去。有一个家长跟我讲，他小孩现在就在家里的时候，就他回到家以后，比如说家长为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就会说，比如谢谢妈妈，谢谢爸爸，这个是他以前不会说的， 形成一种习惯了。 对，他通过参加我们比赛，他就有这种习惯也好，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很有成就感也好， 或者是一种仪式感也好，哎，他就习惯性的在家里，比如说父母给他做了个什么事情，比如说为他做完饭，他就会说谢谢妈妈， 嗯， 对吧？爸爸比如送他上学，他就谢谢爸爸， 嗯、 对吧？其实这我觉得这个就很说明整个我们公开赛在足球育人方面它是有作用的。 对，没错，通过这项赛事是能够让孩子们得到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综合的发展。 对对对、 啊、嗯，这是我们最大的这种目的。当然了，我们说在绿茵场当中啊去踢比赛是其中啊、一项我们的重要内容。其实另外刚才小周也讲，除了我们在这个比赛日现场你去踢比赛，那么同时呢周边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活动啊。当然了，除了像这种比赛日之外，我们是不是在今年也还会安排很多这种主题的、这种活动会给我们全市的这些中小学生？ 今年呢，其实我们相对去年也是一个很大特色，就是我们会做大量的这种主题活动、嗯、目前呢我们已经策划了三个主题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校园开放日，校园开放日呢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校园足球走进校园， 嗯、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足球都是在校园之外的，我们呢就是要把校园足球真正的做到走进校园里面去，也就意味着可能今年呢就会有更多的同学或者是家长在学校看到我们的公开赛比赛。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梦想家庭日，梦想家庭日呢就是我们会更多的去进到社区啊，比如在商场啊去做这种地面的活动，离这种孩子啊家长会更近一点。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我们的梦想市集，梦想市集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是有梦想积分， 嗯， 我们的梦想积分将来小孩就可以在我们的梦想市集上去通过积分去兑换他喜欢的这种我们整个梦想杯的周边的这种纪念品， 嗯， 包括像足球装备啊文具啊 T 恤啊这些，哎，就是他喜欢的这些纪念品他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取梦想积分来兑换。 嗯，这是今年的主要的这个三个主题的活动啊。 对，这三个是比较常态的主题活动。 对，当然了我们会随着这个全年的，你比如有一些这个特定的节假日啊，也还会设计一些个及时的这种文化的活动啊， 对对， 会提供给大家。对，另外呢包括像我们教育面对面呢也是会及时的加入到这些个活动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赛事公司一起，我们呢一同来把这个校园足球的文化活动更多的提供给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各位同学们。那么我们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呢已经是名少开赛了，下一周我们这个是在哪儿来举办这项赛事？ 下周我们是在房山会有比赛， 嗯 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校园足球公开赛的公众号， 嗯，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已经开始招募了，大家就可以报名了、 哦、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对，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嗯， 另外呢我想重点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马上要推广的另外一个活动， 嗯， 也是对于广大的整个家长和孩子也是其实是一直对我们想也是想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就是我们的整个校园推广小大使的海选活动。 校园推广小大使的推广活动。 对对对对， 就是推广在学校里边推广我们这个梦想杯，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来当我们的使者、 哦、 来让更多的小孩参与我们的比赛。 嗯， 因为这个呢是针对所有的孩子的，有可能他不喜欢足球，他只是喜欢足球文化、 哦、 对吧，哎，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整个的海选里边。而且这些小孩呢将来我们会海选出来32个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来让他们参与进来。一个方面我们今年打算拍一部微电影，包括呢我们会有荣誉证书啊奖杯啊，哎，都会给到这些孩子， 嗯， 而且是我们还策划了很多，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很多的活动， 嗯， 让他们参与进来。 嗯，哎，我们这海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 海选的整个报名通道现在我们已经上线了、 嗯、 大概我们会分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就报名阶段，第二我们会在网上进行投票、 哦、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线下会举行一次活动，做线下的一个海选活动。 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加入进来。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邀请到了这个我们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赛事运营总监苏小周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个我们这个赛事今年的一个总体的安排的情况啊，也为大家再次介绍了一下我们这项赛事自己本身的特点和特色，希望更多的家长我们更多的孩子们加入到这项 赛事当中来。当然了，在冬季开展校园足球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气候比较寒冷，对吧？ 对。 那么在你的装备啊，然后呢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科学道理要提前告诉大家的，避免大家受伤，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邀请出来自陈经纶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足球队的教练刘征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在冬季我们如何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再次感谢小周，谢谢。 好，谢谢大家。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校园绿茵场之大话校园足球当中啊。我们呢在这个时间段呢要为大家请出的是陈经纶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足球队的教练刘征老师。刘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刘老师呢是去年17年的时候， 17年 是吧，咱们这个国家公派到英国去进行这个校园足球教练员的学习。 是的， 是吧。所以呢肯定会有很多的这种体会，包括在这个青少年校园足球的训练当中也学到一些先进的方法， 是 吧？是 的。 刚才呢我们这个时间段说了我们这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昨天周六这新赛季刚刚开赛啊。但是一般呢您看啊，咱们这个专业的足球赛事，你比如说什么中超啊中甲呀，你会看到实际上他都应该是赶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是的，他会有冬歇期啊这种。 对吧， 对的，是的。 一般的会认为就是冬季的时候不太适宜进行户外的这种球类的比赛运动啊。所以呢这个咱们一般到了冬天之后还会不会在这个户外，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还会不会开展这种户外的足球运动项目？ 其实是这样，那个我们所说的那种高强度那种职业性的比赛，可能在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像学生啊大众健身这种在冬季还是应该是照常进行的。比如说像所有学校像冬天啊都在进行那种体育课的活动，那包括像我们学校也是体育课一直上到期末考试前一天，那我们的冬季的活动是一直开展到体育锻炼一直开展到期末考试前。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讲这叫什么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对， 是吧，有这样的这个传统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冬季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项目，特别是开展这个足球运动，实际上还是有它自己的这种特点。 对，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足球是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其中的一项，那冬季呢我觉得青少年开展这些体育运动来说对他们有很多好的方面啊，包括身体啊各个方面都是有很多好的。那比如说我们学校像就拿我们学校举例吧，比如说我们现在高中我们的足球有那个选修模块，那每周呢男生女生上足球选修课，那些同学呢那每周有两次课的足球选修，除了足球的上课以外还有课外活动，那课外活动当中呢他还有他的比赛，比如说五人制啊七人制这种比赛在课外活动当中进行，这都是冬季训练当中都是冬季开展足球运动的一些，包括我们的校队的训练也都是在进行我们校园足球的开展。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主题就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咱们在冬季怎么去开展这个足球运动的项目。当然在这个冬季开展足球运动项目有它自己特点，比如我们说气候的问题， 气候 啊比较冷，再有一个你比如场地限制 地、 是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场地比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踢球条件要好多了， 要好多了， 以前那时候操场就都是这个硬土地啊， 硬土地 是吧， 对对对， 硬土地到冬天冻得邦邦硬，摔着一下真的挺疼的， 很疼的， 是吧，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场地的条件是没有问题。 现在大部分学校都已经这种那个像那种塑胶啊或者说那个人造草皮啊，包括有些学校还开展室内，就室内篮球馆啊、或者羽毛球馆都给学生放开了，让他们去可以参与这种各种项目的活动，包括我们的足球。 对，在这个室内的话你可以搞这种就是五人制。 五人制。 是吧， 或者更小一点比如说 三人制。 对，或者我们所说的以前我们学校还搞过班里出的一对一。这个 都是一种游戏性质的足球比赛和活动。 嗯，实际上呢，我们说，咱们国内的孩子好像说觉得，哎，天气一冷，是不是就是不愿意出去动了哈？ 嗯、 但实际上，在这个海外， 嗯， 特别是你比如说喜欢看足球的这些个朋友，真就会发现，你比如像英超这样的这个比赛， 嗯、 实际上它都是在这个冬季就开赛的。 对， 然后它赶上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人家反而是要这个。休赛的， 嗯， 是吧？啊， 对， 所以呢，这个好像国内和国外的这种意识上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我们这个近邻日本，啊，它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啊。 啊， 我们接下来呢，通过一个这个小的片花，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日本的孩子在冬季是怎么开展运动项目的。 嗯。 日本的孩子下午以运动为主，而且他们平时穿的就很少，很耐冻。日本的第一运动是棒球，几乎每个学校的棒球场上都有孩子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教练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日本的孩子们参加体育训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奔着职业运动员的目标去的，大多数孩子还是因为喜爱和强健身体。粗犷地对待孩子却练就了他们的身体。相比中国校园里一个个小胖墩和眼镜侠，日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已经全面超越了咱们的同龄人。 刘老师去过日本吧？ 啊，我去过日本。 去过日本，你会冬天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小学生都是短打扮啊。 对对，或者是单衣单裤，全是这样的。 是吧？啊，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这种诧异。那么像这个在冬季的时候，应该说开展这种体育运动项目是非常常见的。这个为什么我们就特别不理解，冬季像他们这种短打扮去参与这种足球项目不怕受伤吗？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这日本呢，正好我也有同学在日本，我也跟他一些经常会聊一聊这上学啊或者孩子方面的情况。那我们日本是这样，他从小他是以进行培养，就对于孩子这种抗寒能力培养，我觉得是一种习惯，同样呢也是一种培养孩子意志品质。那他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他是从小一步步这样循序渐进过来的，而不是说我们突然说抗寒，让孩子冬天就要穿得很少去参加活动。那日本可能是在三岁前的幼儿园的时候，他们都是光着脚在那里面活动。 嗯， 到了小学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和我们之前听的，穿的短衣短裤，那就是还就是学校统一的要求，女生呢，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必须穿的裙子。啊，就是统一要求，这种就是一种抗寒能力的练习。 嗯， 那不像我们现在发觉我们的孩子好像穿的很多，然后生病的也很多，但是日本通过这方面这种培养或者说这种要求，那孩子们慢慢的意志品质抗寒能力都有所提高。 嗯， 那可能我觉得有些孩子包括他们在讲孩子后来一适应以后已经不喜欢在体育课当中再穿那种很多的东西。 嗯，您一般呢就是咱们在国内看冬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您建议孩子是一个什么打扮？ 我们学校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陈真中学呢，要求学生上课就必须穿校服，我们说的就是校服，就运动服。那我们经常会有冬天来的时候，会有孩子穿着大衣来 啊， 除了特别极端那种大风天气以外，我要求学生必须穿校服。 嗯， 那其实我们是两个目的，第一，你如果你穿着大衣活动，可能很快你是热了，但是整个你身体里面的秋衣啊或者是卫衣啊都会就是都湿透了， 对， 没法再进行下一个。那还一个就是我们的抗寒能力是靠你运动去抗寒， 嗯， 啊，靠你自身运动来发热去抗寒，培养这种精神。那我们学校其实都是就是要求大家穿校服。 嗯，穿校服里边呢简单的穿一些衣服，其实这样的话你运动起来实际上也不至于特别的热啊。 对， 其实你会发现冬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里边出了一身汗， 嗯， 然后再静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透心凉的 那 种感觉。 对对，那是对对，是的， 是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这种日本的这种经验，实际上也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包括您在海外这个。你比如说我们17年的时候到海外去学习这个校园足球，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包括在这个冬季不同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如何去帮助孩子去开展这样的这个运动，会有一些经验？ 嗯，是的，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冬季并不是说是对于这些对抗性运动或者像足球这种高强度运动的，对于他们来说是说不的，不是这样的。那其实现在在海外除了在户外以外，那很多地方它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室内的足球的。 嗯， 那我们比如说现在说的冰岛，那它常年比如说这一年有好几个月都是冰雪，那可能它的这个这种大棚啊室内足球啊这种开展的会很多，那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在他的技战术方面是一个连贯性的练习。 嗯， 啊，那当然在冷的时候这种意志品质的培养，那通过 足球也好，通过其他项目也好，这种对抗性的要培养孩子这种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说在冬季开展校园足球有它另外的一层这个含义的，就是刚才刘老师一直强调的意志品质力，越冷啊，实际上越能体现出你的这种精神来啊。真的是跑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呼吸进来这种冷空气啊， 冷空气 会刺激你的这个气管，觉得跟那个小刀拉的似的，这种这种疼。 对，有时候会有这种，就是说怎么说呢，还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像日本是一个连贯性。其实我们国内举我小的时候例子，从小学开始冬季长跑，到过去包括冬天的冬训啊，到再有之后再专业一点了，再到外地去冬训。那在北京冬训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适应过程，但是真正你当你参与到运动当中和踢起足球来，慢慢的你就这种感觉就会淡化掉。 所以实际上您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因为马上到寒假了咱寒假也不能让孩子一天到晚都窝在家里边。 对，是的， 对于孩子身心健康都没有好处。 没错， 所以您是不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冬天的时候多放孩子出来？ 一定是这样，你尤其现在今年北京的这种感冒这种流行， 对于他们这种抗寒能力和体质增强来说，这种预防感冒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与其窝在家里不让他们出去回归到大自然，找到他们的朋友。 好的，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吧，过一会儿呢我们再邀请刘征老师啊，针对这个冬季开展足球项目它的益处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再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季节当中，如果想要进行足球运动项目的话，我们提前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过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Can't provide, no competition, step aside. Check your defense, it's in decline. No team can win, you can't arrive. Straight pass and move, the heat is on. Here to show you who's number one. Receive and greed, I need the best. Receive defeat to meet your test. Tactics too fast to see you crash. No mercy when your team attacks. No faking, breaking, built to last. The whole crowd is shaking, feel the blast. No will, no skill, no extra time. Your team stays out playing a ball. Never post, don't fret, no pain effects. Stay set to the best, you need to rest. Same song, but we rolling on. We gotta keep our team strong in the league, you know. Shake those who oppose, it's all the run. Switch clothes when you wear the game is done. Stand face to face, got shots to blaze, trophies to drain. It's all about football. Stand face to face, got shots to blaze, trophies to drain. It's all about football. In the time, please don't give up the fight. Stay strong in the zone, the pressure's on. Clean pads on the grass, now watch the show. New kicks on the pitch, you best to sit. Technique should hurt you with a hit. Classic with a magic overpass. Heads up in the front, who in the six? Athletes in the park, you gotta beware. When the ref blows up, we chop your legs. One stop till we put you on the bed. One shot, then we rock towards the win. New crew to produce the power play. New moves that approve, you lose the day. Big trade with the label, piece of blaze. And you can't the chance to lose the game. No will, no skill, no extra time. Your team stays out playing. It's all about. Never pose, no threat, no pain effects. Stay set to the bench, you need to rest. Same song, but we rolling on. We gotta keep our team strong in the league. It's all about. Shake those who oppose, it's all about. Switch clothes anywhere, the game is done. Stand face to face, got shots to blaze, trophies to drain. It's all about.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

或者拼抢很多，那要提高学生的你的力量、速度、耐力或者平衡、协调等这方面能力，这也是对他们来说有很好的帮助。那同时呢，因为变化很多，那你不断的分析决策，也同时让你的大脑啊有很多的开发和运转。踢足球，我觉得 我们一般都说这个踢足球没傻人， 没有傻人， 对吧？ 一定是这样， 是吧？大脑运动这个思维能力必须得 对决策能力，对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然后支配的你的身体和你的处理球的。一定是这样的， 没错。而且其实我还这个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足球运动当中，因为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因为你是在场上司职不同位置的， 是的， 那你就应该在自己的位置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 没错， 你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 担当的责任感、责任意识， 是吧？我忽然间就想起了这个这一周。U23 亚洲这个青年足球锦标赛，虽然中国队小组没出现 啊， 但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到还是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还是相比之前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是吧？ 对， 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些年轻一点的孩子，反而我们说感觉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精神，其实他反而倒会有这种更强的这种担当的意识， 是的， 是吧？ 嗯， 不要害怕说，哎，这球传到我这儿，我下一脚给谁，或者说我能够有更好机会射门的时候，我是不是一定叫射门？ 嗯， 你敢不敢啊做这种决断？ 嗯， 实际上在这个足球场当中，运动当中，大家都是能够锻炼好你的这种意志的。 对，是的。 那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我们去做这个运动训练的话，除了说我们的意志品质啊等等这些，再有一个对于他个人，比如说呼吸系统啊， 嗯嗯， 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提升？ 对，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包括以前和现在的例子来说，冬季啊，我们以前说的只是谈到跑步，来提高你的心肺功能啊，这个，但是其实现在真正的足球球员也好，爱好者也好，我们更多的是通过球的运动和球的这种游戏也好，或者有球的这种练习也好，跑动也好，包括一些就刚才您说的灵敏的东西，包括结合球的来提高这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嗯，因为这项运动它是一个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相结合的一项运动， 是的， 你在这个真正冲刺奔跑的时候和你在场上观察局势来跑位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我们像以前你这是非周期性的项目 啊， 那所以它通过千变万化和你的角色变相啊这些来提高你的身体的各方面技能。 冬季的气温低，很多家长们不免会担心冬季训练孩子会不会感冒，冬季训练孩子会不会受伤，因为这些顾虑家长就懈怠了孩子的训练。但其实冬季训练对孩子的好处也是很大的。冬季足球训练的好处，一，强化呼吸系统。青少年儿童在参加足球训练时，能加强膈肌上下活动的幅度，加大吸气状态下的胸膜腔负压，从而有助于改善心肺循环，增强了呼吸器官的功能，对防止呼吸道常见病有良好的作用。冬季足球训练的好处，二，增强抵抗力。足球训练都是在室外举行的，人体会受到冷空气的刺激，造血机能也会发生变化。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及抵抗疾病的抗体增多，从而大大提高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有助于预防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冬季足球训练的好处，三，提高灵敏度。长期待在有空调或有暖气的室内，会使得身体对外界的温度感应反应迟钝，而足球训练中的身体由于大脑皮质兴奋性增强，使体温调节中枢的能力明显提高，有利于灵敏准确地调节体温，身体感应能力明显增强。冬季足球训练的好处，四，塑造坚强的性格。足球运动不仅是身体和大脑的锻炼，也是意志和性格的锻炼，特别是冬季的时候，足球运动效果更加明显。足球运动会使孩子的性格开朗、活泼、乐观，这种良好的情绪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少儿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但是必定的，他 我们说了它还是受到这个季节因素的影响，因为必定最起码的就是气温它是低的， 对，特别在北方这个这地区，又是三九的是和四九之间这段是最冷的这段时段， 啊、 确实是 是吧、啊？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我们去做这种足球运动的话啊，你有一些什么样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个事项啊？ 是有一些，那比如说首先是保暖，我们经常会看到专业运动员他戴的手套或者那种盖过耳朵的那种帽子，运动的帽子啊，包括一种那种套头那种围脖，其实我们其他的学生啊，包括我们的爱好者也都可以这样。 我们一直觉得说这个足球运动员是不是有点过分装扮自己，感觉那个是装扮自己的，但实际上不是， 其实 吧， 不是这样的、对，他这是对自己来一保护，对，而且你整个很快让身体能热起来，保证自己， 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热起来， 对， 是吧？ 那比如说我踢球经常会戴着帽子，当然热了以后会把帽子赶快去摘掉，比如说我会感觉会影响到我的头球，那可能会慢慢摘掉。 但是您那时候摘掉，如果你比如说出了汗了。他会不会感冒？ 会提前一点，不要等那个已经 大汗淋漓的 再摘下来，那肯定。那但是你在冬季运动当中，你经常会发现，真正跑步当中会发现有人的头上在冒热气 ， 对，我们说的，那它热气也是一个一个挥发的过程，并不要等那个大汗淋漓。 好，这是第一点，就是要注意保暖。 保暖。但是刚才我忘说了一个，就是有些人踢球的时候戴围脖。这是其实是最忌讳的。 哦，戴围脖不行。 最危险，不管什么运动，比如说对抗性运动当中，你如果摔倒了，或者对手抢你球的时候，你的拽到你的围脖或踩到你的围脖，你对你整个人的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对，颈部这个太危险了。 对，扭伤或者肋伤。 对， 第二个我们说的那个服装，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热身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不要过膝的大衣，然后呢，那更有助于你脚下的触球啊。第二个呢，我们的足球专业服装，比如说收腿裤，不是说到冬天你必须穿那短裤啊什么，你那种长的收腿裤，宽松的上衣，然后，冬季当中你的护具，就是你的护腿板，保护你的胫腓骨，同时呢，我们作为学生来说，很多同学戴眼镜，那你现在应该有这种专门的有度数的那种运动型眼镜。在足球运动上戴上，因为球你不知道那球是否有时候会闷到脸上，那可能你的镜片会划伤你的眉骨，或者再严重会可能会扎伤眼睛，这是意外。 对， 不是说经常有，但是意外，这谁也不想发生这个。 这事儿真说不好。 对， 是吧？ 而且现在，除了我们在学校要求学生踢球戴着这个，包括所有的正规比赛都是这样要求孩子们的，必须就是如果近视就是眼睛有问题的同学，必须要戴那眼镜，绝不能像以前戴着那种 框架 眼 镜玻璃 对 树脂的这种眼镜。 对， 戴隐形眼镜的话是可以的吧？ 隐形眼镜是可以的。 对，但是我也提醒大家，你在这个运动背包当中啊，你多带一副。 对， 准不定一脚球闷过来，然后眼镜然后就飞掉了。 对，是有这种情况， 对吧？ 对对对，是的。 所以呢，这个咱们多备一副啊。 还有呢，我觉得是球鞋。这对足球队来说很关键。那首先你要根据你踢球的场地，比如说这草皮的高、厚和薄，或者室内，你选择不同的球鞋。比如说我们说的 AJ 那种，对，比如说这种一厘米以上，这种人造草的，这是专门人造草的，因为冬天了，在北方基本全是人造草。 对， 那但是这样呢，这种鞋呢，可能对孩子来说更多的是踝关节要有一些经常踢球，还踝关节有力量。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说的 TF 就碎钉足球鞋，那比如说这种像地毯一样，我们说比较老的那种草，或者踢已经踢没的。那第三个，比如说我们说的平底鞋或者胶底，是室内用的这些鞋这是最基本的这几。 但是一般的孩子，如果您说咱们没那么专业啊，说就出去这个随便踢球玩玩，是不是普通的运动鞋也可以啊？ 可以，但是还是我尽量让大家还是穿着这种鞋，因为普通鞋，比如说很容易，比如说穿的旅游鞋或者篮球鞋，首先比较沉或者容易打滑。这种打滑可能不会造成你脚扭伤，但可能造成你的拉伤和膝关节扭伤。这种每个项目有它的独特的特点。 对，专业的项目还是要有专业的运动装备， 对，是 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 更好的保护自己， 是吧？好，这是刚才您跟我们谈到的，说我们这个冬季，它的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运动装备，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准备上你应该做到这些内容。另外一个，之前热身这是必须的。 这热身冬季的热身一般要在30分钟左右，建议在30分钟左右，也是一个循序渐进。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比如说你从慢跑到加速跑， 到从静态牵拉到动态牵拉、 嗯、 你的牵拉弓箭步啊走啊包括你的腰部啊背部牵拉从有球的从无球的到有球的、 嗯、 包括我们从开始就瞎踢一踢长传球后面到六猴或者那什么小比赛、 嗯、 再逐步到大场比赛、 嗯、 这都是一个热身过程、 嗯、 这样其实的目的呢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肌肉的热度和你的内脏迅速的达到你的适应运动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刘老师啊、 嗯、 这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服装因为你前提是要保暖 嗯嗯 但是这衣服怎么穿 嗯嗯 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说穿这个收腿裤 嗯嗯 咱们就单穿一条裤子还是说里边也可以去穿一些这个卫衣卫裤 其实如果真正在、 嗯、 如果真正活动开了和热身开了以后真正在踢球当中一条单裤是足够的 足够了 对收腿裤足够了、啊、你如果穿两条裤你会发觉绑的腿很紧有碍于你的那个跑、 啊、 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你感觉会很累 但是这前提就是刚才您说的你要 热身开对、 啊、 你的准活动要做充分了再逐步再往下脱掉你的这些浮肿的这些东西、嗯、 但是你下了场之后要迅速做好保暖工作 下了场之后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踢球你最好能带一个干的卫衣、 嗯、 把湿的脱掉以后迅速穿上干的、嗯、然后在场外然后配上大衣也好穿上大衣也好或者走一走也好、 嗯、 避免你那个还是潮湿的衣服在一直在那什么在你身体里 对 这样 那会特别难受 会非常不舒服、 啊、对、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这个补水怎么样去补水这个时候的补水应该不会说像夏天那种这个补水的量但是这个冬季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性 冬季的补水呢我觉得是这样不像夏天一些、 嗯、 你可能一饮而尽很多但冬季可能是哎你稍微润润嗓子 嗯 可能这样会多一些但是水的温度我们不建议说很因为啊最好是一个温水这样会更好一些、 嗯、 啊避免你用已经很寒冷了下来再喝很凉的水可能你得对你身体下一步这个再恢复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嗯但是别呛着风喝哈、 啊、 对吧 这这也是对 这时候对呛着风喝的话对于自己肠胃的话肯定是会有影响 是 的 嗯 是吧 嗯 啊 冬季参加足球运动受限于气温较低的因素影响，因此在比赛和运动前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一、锻炼前做足热身准备。气候寒冷，人体各器官的系统保护性减弱，肌肉、肌腱和韧带的弹力和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滞性增强，关节活动范围减小，再加上空气湿度较小，所以使人感到干渴、烦躁，身体发僵，不易舒展。如果不做热身活动就锻炼，往往会造成肌肉拉伤、关节扭伤。所以在冬季进行健身锻炼时，尤其是在室外，首先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通过慢跑、徒手操和轻器械的少量练习，使身体发热至微微出汗后，再投身于健身运动中。二，穿的衣服要有层次。许多家长认为户外锻炼只要穿运动服就可以了，理由是运动起来不会冷，但是人体在锻炼中产生较多热量的时候仅是中断，一前一后十分容易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休息以及锻炼结束时应该及时添加衣物。三，运动前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冬季户外锻炼所需的水同夏季一样多，饮用的水可以是普通的温热水或运动饮料。另一方面，在寒冷的天气，许多孩子会想再喝一杯热巧克力再出去锻炼，这是不科学的做法，因为其中含有咖啡因，会造成人体失水，是锻炼前最忌讳的饮料。全市中小学生即将迎来寒假，本周末由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北京校园足球运动协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梦想杯2018年北京校园足球公开赛鸣哨开赛。这项以淡化竞技成绩、推崇全员参与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今年将如何走进孩子的身边？在即将到来的寒假中，孩子们还有哪些足球活动可以参与？冬季又该如何开展足球运动呢？校园绿茵场与您一同关注。 好，我们呢，这个刚才呢和刘征老师啊，跟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下冬季我们开展这个足球运动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有场地的这个条件，你说我在室内、 嗯、 实际上这是更好的、 对这也可以的，对 啊、 嗯 这是更好的、 嗯、 但是如果那些个 喜欢跑大场的， 跑大场 说我就想在这个户外去运动的啊，特别是咱们今年北京这天太给力了， 对， 是吧啊？对，天天这个蓝天白云的，然后那么好的阳光， 嗯， 你说我在这个中午前后这个阳光最充足的时候去踢一场这个大场的比赛， 嗯， 我觉得也完全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前提这些事情你都要。 对， 做好充分的前提 的安全啊、热身啊，都要做好准备。 对， 包括你心理上的准备，在场上。 嗯，心理上怎么做准备？ 我们经常讲的，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比赛当中你的百分百投入。 嗯， 那你的这种在场上处理每个球的百分百投入，对你来说很关键。可能两个人全力以赴的时候，撞在一起或者踢球的时候对脚也不会受伤，但是如果你很放松、 嗯、 很随意处理这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受伤。 对， 这点是我觉得也非常关键。 对，所以足球场上很多这个教练都说其实是不怕硬伤的。 对，是的， 是吧、 嗯、 啊，双方力量都很足，实际上是彼此之间就相互这个抵消掉了、 嗯、抵消掉了、 啊、但是人家强你软，最后倒霉的肯定是你了。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你很随意处理这球，但是对方百分百去抢你球的时候会造成的一种不必要的运动损伤。 对，所以专注力、 嗯、专注力 啊，这个球场当中一定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说进入到这个寒假了，一方面像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无门槛报名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任何的同学都可以去参加，不管你是有没有经验的，踢没踢过球的，我们都可以去参加，都可以报名组队啊，可以跟自己的学校里边的小伙伴一起， 对， 甚至你家里边，你说我住这个一栋楼， 嗯， 也可以啊， 可以。 我们这楼上楼下几个小伙伴，大家关系都比较好，都可以来。当然了，在这个假期当中，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你可以去了解和认知这个足球。 嗯， 刘老师有什么样的推荐没有？ 嗯，其实我觉得，你像比如说，特别喜爱足球这些同学啊，你在寒假当中，这种欧洲的几大联赛，它的东歇期已经结束了。 对 啊，那你完全可以每周啊看英超啊、德甲呀这些意甲这些比赛，来、怎么说呢，增强你对足球的认识。 嗯， 然后呢，或者说有些同学在时间或者你允许情况下，你可以用足球游戏， 嗯， 打的足球游戏，你也可以去，但是不建议长时间大家在那打游戏。 对对对。 第三呢，我觉得你可以在家里呢。嗯，其实很小的一块地方，各种圆的东西你可以去练练你的推拉拨扣， 嗯， 或者是停球，前提是在不影响邻居的前提下，或不打乱家里损坏家里财物的情况下，可以去小范围的去体会。然后呢，我觉得更多，我觉得更是应该还是约些好朋友吧，你应该去走到户外去体验一下足球。 嗯， 场上这种我们现在很多冬天的冰雪项目当中有雪地的地方， 雪上足球 也完全可以体会，也非常好玩。 对啊，所以今天到这个寒假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和自己的父母啊，多去参与一些这样的运动项目。 是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18年啊，对于很多球迷来讲的话，又兴奋不得了了、 嗯、 因为又是世界杯年了， 嗯， 对吧啊。咱们如果说想去多了解一下，你可以提前去做一些功课。 对，是的， 是吧，了解一下今年参赛的这些球队啊，都有哪些球队啊。你喜欢那支球队今年进没进世界杯决赛圈？ 是的，是的，一定。 这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当然了，还有一个方法啊，多听一些这个运动的歌曲，实际上也是能够去舒缓你的身心，给自己的这个假期呢多一些这个快乐啊。 嗯嗯嗯。 这个时间段结束，刘征老师给我们推荐一首您喜欢的歌吧。 我这次推荐是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就是96年欧洲杯的时候英格兰的欧洲杯的是主题曲。 哦， 也是现在英格兰球迷基本上到每个国家去传唱的。 哦，三只狮子。 对，他的这个就等于是英格兰国家队的标志，三个狮子和十朵蔷薇花。 对 啊，这是他的英格兰的标志，所以这首歌呢也代表了当年这个三狮军团。 嗯， 94年当中没有进入世界杯，96年回到了英格兰，足球回到了英格兰，他们不断努力不断奋进的一个过程吧。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听这些歌曲呢，一方面听它的旋律，同时歌曲创作的它的背景我觉得都是能够去激励大家的， 激励大家， 是吧？ 对对 啊，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就来听一听刘征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三狮军团的主题歌曲啊，《Three Line》，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